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封12月3号收到的来信。这位朋友说，两位老师好，这次来信想跟你们说说我工作的事儿。刚刚结束了一份电话销售的工作，这不是我擅长的。虽然我身心俱疲，但这份工作是托人介绍的，不好意思主动辞职。而且我也需要钱，所以就一直坚持着。最终因为没有效果被辞退了。我很清楚自己不是做销售的料，也许是因为心里明白那根本不适合自己，所以被辞退。我没有难过，反而轻松了。今天是在家休息的第三天，弟弟问我想找什么样的工作，他要帮我推荐。可是有了上一份托人找的工作，我心里有10000个抗拒，所以这次我想自己找，找到找不到我都承担后果。午饭的时候跟妈妈表达了我的想法，被说成人家好心好意，却被我当成驴肝肺。可是我真的很抗拒，我都想我怎么就不能休息一段，等我想好了就去找，别逼我。我都想，难道只有生病了才能停止名正言顺的休息吗？也许我就是太懦弱无能了，所以我就逃避，不想去上班，而这不符合所有人的期待，包括我自己的认知。我知道弟弟是关心我，作为姐姐让弟弟操心，我很惭愧。人应该努力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我怕遇到困难，选择不去追求。我觉得这封信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他在前面跟我们讲的，就是关于工作啊，他被辞退反而轻松，然后呢想自己去找工作。而第二部分就是他的最后一句话，人应该努力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我怕遇到困难选择不去追求。我觉得这好像是另起了一章，但他话又没有继续往下说，他指的不去追求的是什么呢？他到底想要什么东西呢？我不知道汪冰老师从这封信当中读出了什么，来问问汪冰老师。 嗯，这是我其实心里最想追问题主的一个问题，就是你选择不去追求，那你想追求的是什么？你并没有告诉我们，而且你把困难和追求放在了一起，好像追求就一定会遇上很多的困难。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解啊，你看有些人追求自己的目标矢志不渝，他遇到这么多困难，他多么的勇敢，多么的有勇气。其实可能很多的时候，如果你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你，我当时没想到这是不是需要勇气，我只是觉得那东西太诱人了，我太想要了。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意志力的问题，其实不是，可能是找对了你真正要什么，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题主虽然说自己想找，但我觉得你想找工作，想主动为自己人生负责的态度特别值得赞赏，但最最重要的是你想找什么，这可能是我们从你短短的来信中没有读到的内容。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想要的，想去追求的，其实是一件好事儿，是不是？在追求的途中到底是一片坦途，还是中间会有很多坎坷，这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但是你真的了解自己吗？你知道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吗？然后有了这个，我们再去说为了自己想要的啊，你愿意去付出多少。我们这位题主呢，其实在短短的来信当中，除了说到工作啊，还说到了与他人关系的问题。首先呢，他的第一份工作因为是别人介绍的，所以呢他虽然干得不愉快啊，好像也一直坚持下来了，以至于最后被辞退，因为工作业绩不佳，他反而倒觉得一阵轻松。所以呢他是很难对别人的好意说不的人。而在后面呢，由于自己没有工作啊，在家里跟妈妈和弟弟说起了这个事儿之后呢，他也面露难色，在信中啊，就好像妈妈对他不理解，而弟弟呢又想要去帮助他，这也让他觉得仿佛是一个负累。似乎我们的 题主呢是生活在一个不想和别人粘连又不得不常常发生这种令他不愉快的粘连的关系当中，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能够先摆脱这种他觉得有一些困扰的窘境呢？问王冰老师。 其实我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最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就像这位朋友不好意思主动提出辞职，但最终还是被辞退了。我觉得实际上发生了一件可能比你意想当中从某个角度对你自己伤害更大的事情。哪怕你说自己不在乎，但最重要的是，也许你坚持的每一天不仅没有满足别人的意愿，相反呢，还忽略了你自己，因为你很清楚自己不是做销售的料。那你是做什么的材料呢？在信中你没有说，但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如何对别人说不，如何对别人说是，所有的底线和原则都基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当一个人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那别人的好意我们就无法拒绝，因为别人对我们好嘛，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既然他觉得好，我就答应了，勉为其难的答应了。但是当你知道什么叫对你好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去分辨别人想对你的付出是不是真正你要的。这个时候的拒绝我觉得不是对别人的伤害，虽然你的母亲说了哈，好心被当成驴肝肺，但是如果你能够清楚的说明你为什么拒绝，可能别人也能理解。但如何清楚地告诉别人你为何拒绝，那前提还是回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你对自己首先得有足够的了解。 所以我们这位题主目前的摇摆不定啊，其实并不是在于他人是怎么对待你的，而是在于你对你自己内心的想法是不是有足够的把握。那今天想要和你分享的书呢，就是这一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在2020年出版的《若即若离》，作者呢是日本生野俊明。这本书里讲的是人生的奥妙和乐趣就在于与他人的联系，拥有令人舒服的、美妙的、幸福的、充实的人际关系会给人生带来巨大的变化。舒适的关系能使人生变得多姿多彩，相互间感到幸福的关系也与生存欲望紧密相连，而且充实的关系能够促进双方成长。那什么是充实的关系呢？就像书名若即若离一样，建立不远不近不迎合的恰当美好的人际关系，被他人所左右的人生到今天就此结束，请认真过好你的人生。像不像正好是写给我们题主听的一些话呢？让我们来分享其中的具体内容吧。步骤一，首先要了解自己，了解本质，读懂地心。人际关系是由自己和他人共同组成的，因此要想把握合适的距离，就不能一味只考虑对方的言行，更要把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甚至可以说，要是不了解自己，就没法准确地把握距离感。你了解自己吗？我认为了解或不了解，实际上都是相对于自己来说的。在建造禅庭之前，首先要准确地分析地块，就是了解地块的属性。比如大多数的西洋庭园地势都比较平坦，建造者可以采取画家创作图画一样的手法，因此不太需要考虑地块的特性。但禅庭的地块比较复杂，比如倾斜的地块就需要考虑如何利用这种倾斜。地块中有古树的话，也要考虑如何将它们保留在设计中。地块的特性是自然历经岁月选择的结果，我们应该去表现这个特性，而非人为地改变它。禅宗里面有与自然共生的思考方式，了解地块的特性被称为读懂地心。了解自己与此一样，性格、气质、言行的特点、优点、缺点，要想读懂自己，必须把握这些本质的特点。在高度信息化、追求快速高效的现代化社会，每个人都为了生活而疲于奔命，能停下脚步仔细地去审视自己的人越来越少了吧。也就是说，不了解自己与在人际关系中总是不够圆融，感觉到压力，容易被别人所左右，这些问题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关系。正因为处于这样的时代，我们才更需要重新站在了解自己是建立人际关系的基础这个出发点上，这也是我最初想要表达的意思。 从多方面看待自己。在需要了解地块的时候，我不仅需要全面观察地块的内部情况，也会走出去从外面进行考察。如果近处有高楼的话，我还会登上高楼来观察这块地，这样就可以了解到在地块内部了解不到的东西。这个方法也可以用于认识自己，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利用这个方法来认识自己，因为人一旦认为自己有这样的倾向，就很难从中跳脱出来，也就是说容易片面地看待自己。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好动肝火的人，大概会把这个倾向看成是自己的缺点。但是如果能够从外部的角度来查证一下自己生气时的状况，也许会看到另外的一面。我总是对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发怒，比如没有条理的发言、无耻的行为、任性的想法，这些事情都会使自己变得易怒焦躁。如果是这样的话，与无端生气那种单纯的性情急躁是不同的，这是重视规矩、正义感强的表现。可以说你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你的性格非常正义。这是缺点吗？这不是缺点吧，甚至可以说是优点的资质与特性。还有的人认为自己很难对事物进行判断，单纯从这点来看的话，这个人大概是一个缺乏判断力和决断力的人。但是转换一下视角，也许会发现其实他是对于任何事情都比较慎重，做判断之前要仔细考虑的人。举一反三，要想真正的了解自己，需要从各个方面多个角度来看待自己。还有一个认识自己的诀窍，我们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的人际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有让你感到舒服的，也会有让人感到讨厌的。如果与某人谈话使你感觉到特别愉快，那就试着去寻找一下原因。令人感到愉快的可能是对方的某一句话，也可能是对方无意识的一个动作。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会对我的话做出回应，感觉自己被认可，非常开心。每次见面或分别的时候，他都会深深地向我鞠上一躬，就好像他每次都在感谢我让他度过了快乐的时光。前者对应的细节犹如拨动琴弦，后者的礼貌则令人感动。当然了，有人认为对每句话都做出回应很麻烦，只喜欢默默倾听。也有人认为过多的繁琐礼仪有种无事献殷勤的感觉，只要说一句再见，心情就很好了。所以，只有找到令自己感到舒服愉悦的东西，才能了解自己的倾向。如果有人让你感觉很讨厌，道理也是一样的。有人喜欢对方使用礼貌的语言方式，有人则觉得这样假惺惺的令人讨厌。相反，即使是粗鲁生硬的行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它不好。有人就觉得爽快一点心情更好，表里如一才值得信任，这也显示了自己的倾向。那么，请大家也运用建造禅亭的方法来审视一下自己吧。我们先念到这儿啊，接下来还有一些段落。不过我想说到这儿，就请汪冰老师来跟我们的题主来分析一下啊，他为什么需要做刚才我们在书中分享的这部分内容呢？ 我觉得我们的题主啊，一方面呢是觉得别人没有给自己介绍一个好机会，另外一方面他又不知道自己真正适合怎样的机会。比如说啊，销售工作，当你跟自己说我不是做销售的料的时候，就特别像刚才我们书中所说的内容，我是个脾气暴躁的人。这个标签贴上以后呢，销售这个工作就和你无缘了。但其实任何一份工作绝对不只是比如销售这个标签所说的，在这个工作当中你一定也有机会去看到，诶，在哪些事情上我是比较喜欢的，而哪些事情上我不是很喜欢。我不是做销售的料，但是我是跟事物打交道的料，比如说我有匠人精神。你没有看到自己的很多面相，但是你只看到了在这个行业当中你不适合这个行业，我觉得太可惜了。像刚才说的，要从方方面面去看待自己，每一个情境当中都有无数面镜子。当你只照一面镜子的时候，发现这个镜子照出了自己不喜欢，有点可惜，因为生活是全息的，有很多很多的维度，在其他的维度上你又发现了什么，也许在别人看来是缺点， 按照书中从多方面看待自己的角度，有没有可能是个特质？这个特质在哪些情景当中可能是个优点呢？如果你只因为不适合一个职业就妄自菲薄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就忽略了哈，命运时刻给我们上课，它上课的很多的教材和方式也许未必是你期待中的，但如果你能够看透这个教材的核心内容，也许同样都有收获。 嗯，其实我也觉得我们的这位题主啊，他好像对有些事情呢有些过于看重了，也就是说当然我很理解你目前的这种处境，觉得非常的疲惫，想要自己好好的去调整一下，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些限制和压力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呢？比如啊，就是说在和母亲沟通这件事情上，当然你可能没有把每一个细节都写出来，但你不妨直接跟你妈妈说啊，我现在就是想好好的休息一下，我感觉上一份工作非常消耗，感觉自己现在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那么假若你的母亲不是说啊非常急迫的希望你出去找工作的话，我想她对于你想要歇一歇，想要好好休息一下，充满了电再出去继续工作这样的这个要求是可以理解的。而最重要的是，不管你的母亲理解与否，不管你的弟弟是否想要帮助你，其实这些都不应该去影响你个人的选择和判断。我们没有办法在任何时候都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包括我们身边和我们关系亲密的人啊，他们也不可能完全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在任何时候。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充分的尊重自己的内心，并且做出不违背自己内心的选择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要考验你和你自己的关系，你对自己的态度问题了。还有一点，好像我们的这位题主啊，就是对所有人的这种好意都有一种盛情难却的感觉，而且呢又会觉得比如说让弟弟为你操心你觉得很愧疚。我觉得你好像经常为一些不值得愧疚啊也不必心烦的事情而烦忧，所以是否你自己也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儿啊而对别人也这样挂心呢？比如说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你希望同样得到别人的重视，或者你觉得有一些事情，比如说弟弟对姐姐的这个关心，这就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事情，你把它赋予了过多的含义。我想这些可能都是造成自己感觉到疲惫，感觉到有承受不住的压力，感觉到有四面八方而来的对自己生活选择的限制，这些一些内在的原因吧。来问问王冰老师。 所以其实说到底啊，我也赞同刚才赛老师提到的，就是别人为你操心的原因，可能他们看到了一件事情，你坚持做自己，但是对自己的人生却没有规划。其实暂时没有规划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觉知，没有觉察的话，周围的人可能就会担心你会犯糊涂，于是他们就总想引导你，帮你找到那个答案。所以我想休息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在做什么。有效率的休息对未来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糊里糊涂的选择了我暂时不工作，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那每天的时光当中你是不是幸福的呢？我前两天读到的一篇文章说到一个观点，就是心神不定对幸福感是有极大伤害的。现在你没有工作，可能心情也挺焦虑的，我为什么提到幸福感呢？我是想说，心神的专注，无论在休息和工作，在人生当中的每一刻都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专心一定有一个目标，也许是某一种感受，也许是对某一个问题的思考。而我觉得你的心神不光是身心俱疲，而是有些涣散，它并没有聚焦在你真正需要去面对的问题上。 嗯，所以呢，在生野俊明的书中，他接下来就写到了要确定自己的核心，我觉得这对我们的题主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禅庭之美的源泉在于所有素材都保持了恰当的距离，从而构成一种绝妙的和谐。即使每个素材都非常重要并且不可缺少，在禅庭里所表现的世界仍然存在着自己的中心。例如立时，确定以立时为中心后，它与其他素材的距离以及朝向就能够确定，并且变得非常清晰了。不仅限于立时，也有以灯笼绿植为中心的时候，或者以瀑布的水流为中心的时候。无论何种情况，确定中心是非常重要的。你能够确定自己的核心吗？ 或许很多人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认为的，人们带着烦恼、困惑的迷茫度过每一天的生活，当这些问题愈加严重的时候，忽然想要回归心灵场所，只要回到那里，烦恼就会被吹散，困惑也将消失，迷茫也不复存在，那就是自己的核心所在。也许与信念价值观类似，我想每个人都会因为应该行动还是应该等待而烦恼过。在这种时候，只要拥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就可以依照信念去做出判断。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困惑，不知道应该和那个人更深入的交流还是保持距离，这个时候只要有确定的价值观，自然就会知道如何选择。例如你的原则是不能做卑鄙的事儿，它就成了你的行动规范以及自己的人生准则，即使是涉及自己的利益，你也会毫不迟疑地得出这个结论。人有的时候容易患得患失，如果能够摆脱这种困扰，生活就会变得简单起来。所以啊，还是回归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我们知道你不适合什么，但是你知道自己的核心是什么吗？一旦确定了这个，那周围的一切，包括你该选择继续出去工作，还是马上按照你的心意停下来，以及应该接受别人的帮助吗？和别人该保持怎样的距离等等，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好，在节目的最后也给我们的题主请汪明老师布置一个小小的作业吧。 嗯，我希望这位朋友能不能像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说过啊，做一件事情，梳理一下你自己的优点，或者书中叫核心啊，核心讲到的是你的价值观和做人的原则。第一个，我希望你梳理一下你自己的优点有什么。第二个，哪怕你认为自己的缺点，是不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在某种情境当中可以是优点。最后，我希望你回答的问题是，你想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你最期待的自己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样子，而现在你又能为那个理想状态做什么。我一直特别认同赛老师在很早之前说过的一句话，其实工作并不是工作本身，工作的意义只是为了你活出你想要的样子而做出的一种努力或者行动而已。所以回归到书中所说的内容，找回你的核心，找回你是谁，也找回你期待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而且我相信啊，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境之下，我们总是有选择权的。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早报告不隐瞒，一个人的谎言可能让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

欢迎回到解忧书房，这里是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汪冰老师。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题主分享了这个生野俊明的作品《若即若离》。生野俊明呢，是日本的一位国宝级的枯山水大师，是多摩美术大学环境学科的教授，而且呢，他是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当代值得尊敬的100位日本名人之一啊。他设计的这个禅亭其实和我们的人生规划啊有某种相似之处。提到人生规划，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我下一年的计划是什么，我有几个目标我的5年计划10年计划是什么。但其实呢，生野俊明用他设计禅亭的这个思路来告诉大家，最重要的并不是说规划在未来要做什么，而是确定我们这个人核心是什么。就像确定禅亭，了解这个地块，确定就像对禅亭的设计来说，了解这个地块，然后找出它的这个核心一样，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可能一旦找准了这个，接下来你就会选择适合你自己的，而那些不适合你的自然就会被舍弃吧。问问汪冰老师。 这个时代很多人都说我在职业规划上很迷茫，我不知道我的方向在哪里。其实方向还是要和你究竟想去哪里有关系吧。很多人所说的方向就是这些职业当中哪一个和这个时代结合的更密切，或者是风口在哪里，钱在哪里，机会在哪里，这当然很重要。但是我想时代会变化，职业的起起落落也会有自己的命运。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能够发挥你的工作，哪怕在很小众的职业当中也有人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所谓的方向在哪里，其实就是回到你内心的指南针究竟在哪里。这个指南针的方向才是对你最重要的定海神针。世界总在变化，有大量的信息涌入我们的脑海当中，有大量的诱惑，但其实无论外边的信息有多少，外边的诱惑有多少，真正适合你的可能只是很少的。有这样的系统，我们才能从海量的信息当中筛选出对自己真正有益的，也能从诸多别人认为很好的方向当中找到自己想去的方向。 还好生野俊明在书里呢，他非常具体的告诉了大家一些方法啊，在认识自己方面有什么可做的，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为自己做些什么呢？他说在认识自己方面，聚精会神地审视自己十分重要。从短的时间跨度来讲，你是如何度过一天的？再扩展一点跨度，这一周你是如何度过的？这一个月你又是如何度过的呢？从长期的时间跨度来看，这一年你是以何种方式度过的呢？我认为要想正确地审视这些，必不可少的就是宁静和敏锐的心灵。他说正如我刚才所说，坐禅然后梳理自己的心灵是最好的方法。可能有很多人不懂得如何坐禅，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那就是睡前确保30分钟的安静时间。关键在于心情愉悦，做一些能让自己真正感到心情愉悦的事情来度过这30分钟。听听自己喜欢的安静一点的音乐，点燃能让自己沉静下来的香薰，翻阅能够洗涤人心灵的诗集，欣赏能够让人神清气爽的画册，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只需要30分钟，而且今天晚上每一位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去试验一下。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接下来还有好书慢读，我们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继续跟您分享这本书《三杯茶》。据说林德从阳光明媚的加州马林郡来到此地，在被瓦西里斯坦的太阳晒得头昏后，穿过山隘，进入天气较为温和的阿富汗境内，走进一位沙特阿拉伯人援助的学校就读。那个人正是本拉登。整个下午，摩顿森他们继续往瓦基里斯坦深处开，他让司机教的几句帕什图问候语也都派上了用场。当地的景色真是荒凉到难以置信，但也有着荒凉的美丽。摩顿森说， 我们进入了当地部落居住的核心地区，能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我非常兴奋。太阳西沉时，他们抵达了卡兰戈克尔村庄，司机卡恩的家乡。说是村庄，其实不过是在砂岩清真寺的左右两旁开了两间杂货店，有种走到世界尽头的荒凉感。一只满身尘土的花色山羊懒洋洋地躺在路中央，浑身摊开，浑身摊开。较大的那家店铺后头有间仓库，卡恩跟里头的人打招呼，把车开了进去，这样晚上过夜会比较安全。仓库里的景象让摩顿森一下子紧张起来。六个胸前交叉挂着子弹带的瓦吉里人坐在条板箱上，身子半陷在箱子里，吸着水烟，抽着大麻，墙边堆着一箱箱的火箭筒、火箭炮，还有全新的苏制 AK-47 步枪。忽然他注意到在加德勒饮料和欧雷保养品箱子后头有只军用的野外无线电接收天线探出了头，他知道自己好像犯了大错，闯进了一个有组织的走私集团的大本营。和所有的普什图人一样，瓦基里人谨守着族人不成文的规定，中心思想包括有仇必报以及对家人财产和土地的捍卫，但同样也包括庇护以及对寻求帮助的客人进行款待和提供保护。因此安全的秘诀在于以客人而非入侵者的身份出现。摩顿森穿着他可笑的衣服爬出车外，试图让自己成为前者，因为在天黑后寻找地方过夜实在很困难也很危险。我把所有会说的巴尔迪语都用上了，尽可能尊敬地跟每个人打招呼，摩顿森说，加上一路上卡恩教给我们的一些帕什图语，我问候每个人以及他们的家人是否健康。许多瓦基里人在对抗苏联军队的圣战中，企图将苏联从阿富汗普什图的土地上赶走时，是和美国的情报单位并肩作战的，因此当时他们看到美国人还会亲切地问候。不过五年后，当美国的 B-52 轰炸机对这片山区进行地毯式轰炸时，他们对美国人的态度也截然不同了。其中最脏的一位身上闻起来仿佛有哈希油从毛孔中渗出来，他递给摩顿森一根烟筒，但摩顿森尽可能礼貌地拒绝了。我应该抽两口交个朋友的，但当时我相当紧张，摩顿森事后说。卡恩用帕什图语跟这帮人中一名年纪较大的高个男子热烈交谈，讨论该拿这个外国人怎么办。男子戴着玫瑰色的飞行员眼镜，浓厚的小胡子像蝙蝠似的盘踞在嘴唇上方。他们的谈话结束后，司机从水烟筒里深吸了一口烟，转身面向摩顿森。哈吉米尔扎很高兴邀请你到他家，烟气在他的齿间流动，摩顿森原本紧绷的肩膀彻底放松下来，现在他应该不会有事了，因为他是客人了。他们在黑暗中爬升了半个小时，途经经过成熟的无花果树，闻起来就像瓦基里人衣服上飘来的哈希什油般香甜。一行人安静地走着，只听见枪托撞在子弹带上很规律的声音。入夜前的最后一抹日光消逝，笼罩着阿富汗的红晕逐渐褪去。在山顶的一处房舍外，哈吉米尔扎喊了几声，嵌在六米高土墙里的厚重木门那边传出来开门栓的声音，接着门被慢慢的推开，一个大眼睛的守卫举着煤油灯仔细端详着摩顿森，好像打算把他的 AK-47 步枪在摩顿森身上试一试。哈吉米尔扎低声说了几句话之后，守卫才站到一旁放一行人进门。我们不过从现代世界开了一天的车，但当时感觉已经回到了中世纪，摩顿森说。屋子的墙实在太高，闪烁的油灯只能勉强提供一丝微弱的光亮。院子里有座十几米高的枪楼，狙击手能轻松解决任何不速之客。摩顿森和司机被领到屋子中央， 一间堆着许多垫子的房间，在传统的茶饮新茶送来之前，司机已经用皮夹克盖着头倒在了垫子上，鼾声随之响起。哈吉米尔扎先行离席去看晚饭准备的怎么样了，因此在晚饭送来之前，摩顿森只能坐在房里对着他留下的四位同党喝了两个小时异常安静的茶。满南都带，哈吉米尔扎回到房里用普什图语宣布，意思就是晚餐。烤羊肉的香味把卡恩勾了起来，他一看到羊肉立即和另外十几位瓦基里人一样拿起匕首大块的割肉吃。仆人紧接着送上一大盘冒着烟的卡布里皮劳，用红萝卜、丁香、葡萄干和饭一起煮的菜饭，但这些人的眼里只有烤羊肉。他们用长匕首削砍羊肉，把羊筋从骨头上撕下来，用刀背把肉塞进嘴里。我以为巴尔蒂人吃肉时已经够津津有味了，莫顿森说，但这是我吃过的最原始最野蛮的一顿饭。经过十分钟的撕扯和大谈，整只羊只剩下骨头，那些人则在一旁打着饱嗝，用手抹去粘在胡子上的油腻。吃撑的瓦基里人躺在垫子上，一边呓语着，一边点起水烟筒和香烟。摩顿森接过其中一位递来的羊肉味香烟，尽忠地抽到只剩一截烟屁股，他觉得这是客人应该表现的态度。还不到午夜，摩顿森的眼皮已经开始打架了，一名男子铺开垫子让他睡在上头。在陷入睡梦前，摩顿森看着戴头巾的男子模糊的身影，心想自己做得还不赖，至少他已经和一位部落首领有接触了。不管那个人看起来多么沉迷于哈希市油毒品，或许明天可以再请他介绍更多的人，了解一下村里人对建学校有什么想法。一阵喊声惊醒了摩顿森，梦中他正在可安村，听着江宗帕冲阿克马路大吼，为什么村里需要的是一所登山训练学校，而不是给一般孩子的普通学校。他坐起身，被眼前的景象弄糊涂了，一盏气灯在他面前晃动，投射在墙上的怪异人影也晃来晃去，灯后是一根 AK-47 的枪管。摩顿森整个人立刻清醒过来，因为枪管正对着他的胸口。好，时间关系，今天的好书慢读先跟您分享到这儿，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 敬上一杯茶，你是一个陌生人，再奉第二杯，你是我们的朋友，第三杯茶，你是我的家人，我将用生命来保护你。一个人，一个心愿，一段辛苦漫长的旅程，许许多多人的爱心，一个美丽的承诺终于兑现。摩顿森把一次旅行化作了一个生命的承诺，从而改变了他在路途中所遇见的人的命运，并通过文字将看似不相干的人拉在一起，娓娓道来。他朴素的心便很快让你跳进三杯茶的友情世界里去，令你也嗅到茶的清幽香味儿。他教晓我们爱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有了爱，他才在黑暗中看见星辰。这是一趟非比寻常的旅程，在这旅程上，不仅有他的脚步，也可以有你我的脚步。我们愿意与摩顿森一起结伴同行吗？对很少知道中亚生活的人们来说，这是扣人心弦的第一手报道。三杯茶就是那个有关承诺的故事。一个人，一个承诺，一段辛苦漫长的旅程，许许多多人的爱心，一个美丽的承诺终于实践。故事的后来的确是美好结局。在过去的十几年内，摩顿森总共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及喜马拉雅山区盖了不止一所，而是60余所学校，特别是能让女孩子上学的学校。

是风雨所寒江，归来落云染青裳。 满天飞花中，微笑望苍穹。 山河无恙在我胸，愿君归来若春风。 山河无恙，如初见我。山河无恙，如初见模样。